好，我们继续上课啊。上次比较讲到多的就是这个心脏的这个在情志上面的意义。那其实还是要跟同学重申一下啊，真的不要有这种欺骗的作为或者被骗的作为，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像这个欺骗跟被骗哈，其实有的时候它所表现出来的不是我们纯然一般所说的说谎，而是有些人他会把他身边的人宠坏。这个东西他其实宠坏别人应该是害人的行为啊，可是他本人会觉得他那是叫做有爱心啊。就像我曾经遇到一个非常离谱的人，就是他一直借钱给他一个朋友，然后弄到他自己负债400万还是500万，然后我就说怎么会有这，我就知道这个人之后，我跟他讲说，我就开骂了，我就说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做事情，然后那个人竟然还这种淡淡然然后理直气壮那种微笑的表情跟我讲说，那至少是他对不起我，不是我对不起他嘛。就是现代人很会讲那种我就是对他太好的那种话，那这些都是非常糟糕的，就是就你付出的爱害别人变坏，那这样子你付出的爱就不能称之为爱。对，爱是有效率的行为才能叫做爱，那你输出功率刚好颠倒的，那这个这样子的爱就很可怕。那至于一般所说的什么我对你那么好你还对我这样我很伤心哦，那个伤心这种字眼也会用得到，就是这种有问题的这个慈悲心肠需要去好好的检讨。那这种心伤的人有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族群，我觉得他们很会伤人的心。像我上次课堂有举这个官太太病，就是有很多人捧着对不对？可是现在哦，我觉得很可怕，现在的人好像把高兴当作是一种健康的活动，这是一个很错误的那个思考逻辑。我上次已经讲过，就你的心喜或者福都是不健康的，就是以这个修心来讲都是不健康的。可是现在的人真的会认为高兴是对的，所以呢就变成什么去教会，然后就做一些让你很激动的事情，然后在那教会里面每个人都嗨得不得了，然后高兴晚上回家睡不着觉，然后到第二天精神很差。就是他为什么要刺激你去高兴那些无微博欸，就是很讨厌的。就是你真的有本事让这个感知力表现力提升到接近这个所谓的全知全能的上帝，那这个是值得欣慰的事情啊。像上帝的全知全能就是能够感知得到一切又能表现得出一切，这叫做全知全能。那当然接近上帝是好的，但是在那边讲一大堆煽动人心的话，在那人家空欢喜一场，那种没有实际修为的高兴我就觉得非常不可取。然后这样的高兴，因为教会是一个系统，然后这个系统后来又复制出另外一个系统，就它会 copy 出另外一个 version 一个版本，就什么直销。我觉得到直销的地方很可怕，就是我明明上台讲话讲都口齿不清哦，那个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然后一下来他们就会拍手啊，谭大哥你讲得好好哦，是不是就像要哄婴儿一样的哄着。然后那个在到处都是讲话都没有人爱听的，在那边还有人拍手，他就很高兴。我觉得这不是很可怜吗？就是我的认知都坏掉了，就自我认知的感觉都扭曲了啊！所以这个教会直销商是这样子，然后教会跟直销商在这个模式在演化到家常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人哦，常常有的一个病，就美国人心脏不好，真的是活该。就是美国人有一种病叫做我很有爱心病，就是不管做错什么事都会说这是因为爱你啊，当然中国的父母也很会有啦，但是美国人就是好像时时刻刻被人家责怪说你这个事做的不对。美国人就常常你看那电影哦，动不动就会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其实是好意思的，就是很喜欢抬出自己的爱心来。那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模式，那当然在美国人的身上那是更加的有问题，因为美国人他们的那个模式是处在一种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很有爱心，所以觉得我是正义的一方， 然后就开始假设天底下邪恶都要来害我，所以就会产生一种全民性的这个受害妄想的那种氛围。那种受害妄想的氛围呢，像我们如果读过世界史的人都知道，苏俄这300年来都自己的事都摆不平，从来没有理过美国的。可是美国的电影从前20年之间每一次都是苏俄派坏的情报员来伤害美国，要怎么抵挡？就是苏维埃苏联他们从来也没有时间去搞美国的，就是世界史都很清楚。可是美国人天天觉得苏俄在派匪谍来，哦，这是美国人他们的一种幻想，就觉得因为我是神的代言人哦，所以那些坏人都要找我们攻击，他就会很有这种调子。所以拍电影就是动不动什么外星人来袭啊，什么动不动明天过后啊，就是每次都是人家无端要害他的那种题材非常多哦，那是他们一个共同具有的那个文化氛围。那这种文化氛围他的那个问题一点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是正义的，是爱的，然后都不做细部的反省。那因为他有这种文化氛围，觉得别人都要害他，于是他们的国家的国策就变成一种只有外交没有内政的国策，就是美国里内部的治安其实非常差。就像住在美国或者是洛杉矶的人，他们的活着的欢喜叫做我住在全世界治安最坏的地方而我还活着，哦，他们是他们觉得可喜可贺的事情。那可是他们没有这个内政，里面那个贪官污吏卖军火什么的，跟毒贩勾结这种非常多，可是他们内部这些事情他们不太管，说我们是自由的国家所以不太管。那可是他们对外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很稀奇的作为，就是他们因为怕别的国家来害他，所以他们的外交是尽全力的去挑拨离间 A 与 B 方。所以这个近代史有一句名言叫做凡是被美国沾过的国家都变两个啊，就是变成就是有这样子的情况，什么大陆台湾啦，什么南韩北韩啦什么的，就他就是要搞人家内部这样子不统一，让人家内斗不完，这样他比较安心一点点。就是基于这样子认为自己很有爱心，会有这样一连串的作为。那这样一连串的作为如果说到我们一般的家常是什么呢？其实啊，觉得自己很有爱心的人都很喜欢挑拨离间哦。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他觉得自己很对，他就动不动就插手人家一些事情，然后再说什么那个人怎么样，其实你的啊，就在那边散布他的爱心。那在散布爱心的过程里面，常常是严重的挑拨离间。那因为我这个录音档是要公开的，我有些人不想讲啊，就是比如说我从有一个公司的上司啊，他就是每天都觉得自己很有爱心，然后他在跟啊，已经录完了是不是？但他就每天打电话，比如说他去跟一个对方有三个单位，比如说图书馆是一个单位，会计部是一个单位，然后又那个什么什么职员室是一个人事处是一个单位，他就会跟图书馆打电话，就说啊，我那个哦，我就知道你们图书馆馆长最明理了啊，那现在这个问题摆不平啊，都是因为啊那个人事部啊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不了解啊，怎么样就讲那个人事部的坏话，然后跟人事部管说，哎呀，你是做专业的，你当然是最好的，怎么样吧？然后他都是那个图书馆馆长，那是死脑筋的，哎，怎么样？就这样子不停的挑拨离间，因为他希望每个人都觉得他是好人，你知道吗？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有爱心的，他需要一定的回馈的，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彼此之间关系很坏，都觉得他最好。就他有那个需求的，就是酿造成那种挑拨离间的模式。那大的架构来说是美国人整体的那个行为模式，那小的架构来说其实家常是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那这样子的这个我很有爱心的病啊，其实对心脏是相当不好的。那这个我在想说，有些人真的是我不知道他们那个爱是怎么回事，就是每天都对别人很有爱心，可是其实自己的身体弄得很糟，那他也好像不太能顾自己。像那个我从前那位觉得他自己很有爱心的上司哦，他那种工作的方法是那种就是做工作一直忙一直忙，然后忙到胃绞痛，然后就打电话叫他朋友送一点那个肌肉松弛剂来，然后推人继续工作这样子。我其实站在一个秩序的立场，就会想说，哎，这个人连自己的命都不能爱了哦，那他能爱得了谁？那就会比较怀疑这样子的爱是不是很好。所以越是伸张自己很有爱心的人哈，其实有的时候，那不一定是我们在论这个心的健康的这个真正的需要的爱啦。 没有电子书会不会有这个逼的？ 那个，像我刚刚是想到说，其实啊，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人就是那个爱心过剩症的典型的患者，就是宋朝的朱熹。你们大概不知道，因为我从前在学校帮那个教授校对那个朱熹全集，哦，看到就是吓到，就是朱熹全集里面有很大一个量的东西，他的书信。他老年的时候是体弱多病，待在家里也不能出去玩，他就每天都在写信跟人家讲说，哦，哪个人哪个人很坏啊，你要不要跟他交往啊，然后怎样，就是在那边劝告 A 劝告 B 劝告 C 劝告 D 这样的，每一个他认识的他都要写信去付出爱心，非常可怕耶，就是他已经自己就病成那个样子了，还不断在那边写信出去挑拨离间，而且他的信里面通常都必定有挑拨离间的内容。哦，就这种人，我们现在也叫他朱夫子，哦，真的非常可怕。就是他常常会因为他的爱心去做很多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然后包括篡改四书啦，或者什么的啊，或者是断注诗经啦，就是都是做很多他自己认为的爱的活动。当然，这个做自己认为爱的活动的有一部分，以及刚刚我讲的那个什么教会或者直销的团体的某一部分，比如说像爱面子的那个部分啊，以及啊，挑拨离间的有一些作为，那个东西其实要算到肝，因为关系到人与人的控制这个东西。的比较算得到肝啊，所以我们到肝的时候还会再举类似的例子再讲一次肝所主的情绪。那讲完，那我们觉得情绪的这个地方先告一个段落啊，我们接下来要讲一讲这个心脏在人体里面到底在干什么。当然心脏跟心包即使在中医学都已经分不清楚了啦，所以我们说心主血脉这件事情啊，我们就直接把它看作是我们心脏把血液打出来，这样也就可以了，对不对？只是实际上我们在《伤寒论》的用药里面哦，其实我们是非常考虑到这个血液里面能不能有这个心脏通出来的阳气，所以重要的可能不是那个心脏打出来的血液，那个血压有多少毫米汞柱，而是那个血液里面有没有生命能，这个问题比较是我们考量的。所以因为你如果能够把药物补到心里面的话，它这个心打出来的血就会比较有生命能。那这个东西呢，我们中医称之为脾胃中焦啊，受气取之，奉心生血。就它受气取了营养的东西，它就交给心去生这个血。那一般来讲，奉心生血代表性的药就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药物如果是有一点黄黄的颜色，有一点红红的颜色，有一点甜甜的味道，有一点芳香的味道，有一点辣味，然后质地又是粘稠的，这样的东西脾胃吸收了之后，就会把这个东药这个这样子一种成分的东西的那个气通到心脏去。那通到心脏去之后，心脏就会有比较多的能量释放出来，然后全身的血就比较有活性。那典型的甜甜的辣辣的红红的黄黄的浓稠的那什么东西，当归。所以我们会说当归合乎这个奉心生血的原则。那如果那你说红枣有没有办法，哎，也有，因为中国人说红枣的皮是有点辣的，所以这是甜甜的红红的黄黄的粘稠的这样子，香香的啊，就是辣辣的，这样子这些植素都具备的时候，它就可以奉心生血。那如果你要它骨髓造血呢，就是以上讲的那个内容的东西颜色改成黑色，那就是肾气丸肾气汤里面地黄啊跟其他，那其实这样子长血的药代表的方我们四个课是没有教的，叫做炙甘草汤。那个东西就是用桂枝来给它红红的辣辣的香香的，然后用地黄来给它黑黑的粘稠的什么，那最后凑出这个完全可以入心又入肾去生血的这个结构。那这个是《伤寒论》才会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大方啊。那我们之前叫生脉散，是让这个心肺功能变强，让你的有脉，对不对？那炙甘草汤的这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复脉汤，就是你这个人已经哦心阴虚到这个心跳不规律了，吃炙甘草汤会心跳又规律起来啊，那是很重要的方子，以后再教。那而这个心脏啊，它能够把这个血阳气输布到血液里面，这是一点。而心脏在人体里面呢，扮演的一个 更重要的角色是什么呢？就是尼海夏，美国的尼海夏医生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他说人生，人的身体啊，上上下下都会长癌，只有一个地方不长癌，就是心。因为心它有一股阳气，就是人阳气最旺的脏，癌症是长不到那个东西上面的。所以他就是说他的抗癌的理路呢，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心的这个阳气补足，而让它能够透达全身的话，理论上任何癌症都会衰萎才对。那他这理论其实是蛮对的哦，所以他的致癌的理论大概在这个地方。只是说我们中医会认为心跟小肠是相表里的，那我们会认为说心火是通到小肠，然后小肠再输布到下焦，所以尼海夏先生用药有的时候会比较加强把这个心火转到小肠的这个用药啊。那讲到这个心火跟小肠的这个在气的部分的这个互动关系呢，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吧，就是人的心火如果能够通达到小肠的话，那小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道叫做关元。那关元穴它有一个类似一个密道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那东西如何存在的，但是气能够到小肠而关元能够暖的话，那个暖就会分到命门去，也就是关元跟命门是同进退的。所以我们就是中国的那个练功的家，他们可能是要把怎么丹田那个区块练到有气，可是练到有气之后，那个气怎么运转合车，那个其实是我们中医说的命门的那一段，也就是关元它跟命门是一个共进退的东西。所以心火能够到达小肠的话，这个人的命门火就会旺。所以这个东西到底命门火我们要称为命门火还是小肠火，这点还是有所争议的啦。但是我觉得知道这个道理的话，其实争不争议的无所谓。那么心跟小肠都是一个是火脏，一个是火腑啊，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呢？他们在实际上的这个扮演的，在就是我们测量的出来的那个内容上来讲，心跟小肠是永恒的41度，就是人的体温不是一般测是36.5、37度，但是心脏跟小肠这两个地方是41度的，而且是一度都不能少。因为啊，小人的唾液啊、脾胃的分泌液到了小肠，小肠每天要吸收11000cc 的各种消化液，如果小肠的41度低到40度，那个人就每天只好狂泻了。所以这两个地方是不能温度降低的地方。啊，那这个小肠的这个动力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心阳。然后呢，小肠还有这个阳气还可以分到命门去，就是我们说的肾阳。所以说我们会说心跟肾有点像是交换留学生，就是心把火借到肾的里面去点燃那一大堆肾水中间那一点点温度，然后肾把它的水呢借一些到心，去让心的这个地方的能量能够固定下来。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很奇怪，就是我们其实不太知道中医说的心阴，就是我们都是肾阳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因为它是就是命门那个地方的一种能量状态，可是心阴是什么东西呢？这个非常难以定义。但是如果一定要定义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心脏这个区块啊，如果有一些足够的直素，就是血液啦、血球啦、组织啦，那个直素如果滋养的非常好，那你的这个心的整个能量就会比较稳定，就是有那个阴在里面，那个阳才不会散掉。那你说水这个东西看起来很柔弱，可是它是很力量很大的东西。那火这个东西，中国人那个卦象对不对？水就是中间一个阳，旁边两个阴，那个就代表它其实很强，可是看起来很弱。那火的话，就是中国人的那个以一个象征物来讲的话，火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蜡烛火最中间是不烫的，因为最中间是那个瓦斯还没有开始燃烧，火只烫在旁边一圈，最中间那边是瓦斯是没有在燃烧的，所以火就是外面看起来很烫，中间是空的。所以离卦啊，坎卦跟离卦，离卦就是中间是虚的，那它的里面是阴，外面是阳，大概是这样的。而就是里面那一点阴 可以把这个心的阳气收摄住，让你这个心可以定。而如果你这个人呢，心的阳气有那个心把它固定住，而肾的这个水里面有一个火把它烧热，那这个人就是叫做心肾相交的状态，那就会比较健康，而且健康很多、哦、那如果这两个事情有一件事做不好，那这个人就会非常的那个，就比如说不舒服，比如说焦躁不安啦，心惊肉跳啦，或者是睡不着觉啦等等的问题会出来。那我们待会这个方剂的时候会教啊。那这个心肾的这个互相相通的地方，他们两个是非常非常依赖对方的存在的。如果心没有肾，肾没有心，那这人就必死无疑啊，就是几乎是没有办法存在的。那至于说，如果这个心火到达小肠，而不能够再往下输布的话呢，那这个人他就会脚会是冰冷的。所以我们如果要一个人不要得癌症，或者要医好他的癌症，我们至少要医到他的脚开始温暖啊。那这样子，那我们上次讲到射护线的事情也讲到，对不对？就是这个心火到小肠，小肠还要从三阴经再通下去。那如果说这个那么热的火被射护线那边一坨东西阴实症的挡到了，那就到烧上来手掌心就烧干了啊、哦、那这也是会有的现象。那这些都是小肠火在这个往全身输布的时候啊会有的事情。那我们说心是负责感知跟表现，对不对？其实啊，小肠我一直觉得它有感知跟表现，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说心的那个能量有分给小肠的话，那么小肠它在吸收各种营养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在感知的。也就是说，我一直觉得营养这个东西进入人体的时候，小肠是在认那个营养的能量的。就是如果这个糖是粗糖、红糖或者黄糖，小肠看到它就知道啊，这东西有带着甘蔗的气，所以这东西要用在哪里，小肠就分得清楚，就能够把它分类归档，那这样子人体就可以用。所以这样子的东西人体吸收的就比较不会用在不对的地方。可是如果是精致的糖的话，那个小肠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它还是会吸收，可是吸收以后我们人体不知道它是什么，而且也不太认得出它，那这样子的话到最后就会沉到底下给癌症去用啊。所以人工合成的维他命啦，或者是现在我们一般说的营养补给品啦，那除了，所以精制糖是不行的，还有包括什么精制盐，就像现在我们都说什么肾脏不好人不能吃盐啊，因为容易水肿或怎么样，可是其实在临床上不是这样子，临床上面会让人水肿的啊，只有 table salt， 就是只有精制盐，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餐桌盐。那凡是海盐或者盐盐，不但吃了不会制造水肿，反而会退水肿。也就是同样一个你以为是一样的成分，它是不是带有天然的气就完全不一样哦。因为盐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是海盐的话，它等于是大量的阳光晒出来的东西，它阳气非常够，可是你再把它溶解一遍，然后再过滤一次，然后再抽一次成分做成精制盐，那个阳气就离开它了，所以就跟我们身体要的那个盐都不一样了。所以各位如果要肾好的话，就要改成吃海盐，海盐阳气重，盐盐的话我比较是拿来用在别的地方啦，但是我也常常喝盐盐就是了，但盐盐是阴气比较重，说真的。但是用海盐的话哦，很厉害，就是如果你海盐哦吃得很咸，肾反而会好起来哦。很多那种肾阴实的病哦，吃海盐吃很咸反而会好起来。但是这个东西有一些限度，那我们实际上操作我们这个基础课不细讲，还是有一个限度，就是肾阴实、肾阳虚那个有一个是不能够用海盐的啊，这样子。但是就是说，如果你原来是那种肾机能不很好的人，你换成天然盐，然后大量吃反而会好起来，因为跟我们现在的精制盐的效果刚好是颠倒的，这样子。就是那小肠的这个东西，这个力道啊，对于营养的这个分解，它的力道其实呢也就在于我们从前讲过，说是癌症的什么标记治疗法，就什么东西 癌细胞，如果现在科西医不是说，如果你能够用纳米科技把一个这个标靶打到癌细胞里面去，让那个身体分认得出癌细胞是异类，哦，那这样子身体的自己的免疫功能就会把那个癌细胞吃掉了，对不对？只要身体认得出它是异类，那癌这个东西是因实症，你要这个人的身体认得出它是异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的心火跟小肠火都很够。只要你心火跟小肠火都很够，你的身体一定会发现那坨东西是异类。怕的是你是一个平常体质就很虚寒的人，那这样癌细胞在你体内，你就会觉得它是你的同类啊。那这样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永远都不会动它，所以大家错身而过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这就是现在中医治癌最有效的一种思路。细部当然还有用药上面的功夫在，但是思路上面是这个样子，这个大原则啊，我觉得是可以把它记得的。那至于说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经典选读的地方啊，就什么心是什么之官啊，什么是什么之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心是君主之官，谈中者臣子之官，是出喜乐的，这个我们都知道。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小肠者受成之官，化物出焉，这个地方啊，第五页的中间，这个小肠者受成之官，化物出焉，这个的话各位同学可能要对照一下那个膀胱，大肠者啊是传导之官啊，他们写传导就传导变化出焉。那请问一下，什么叫化物，什么叫变化？这个东西在中国人的理论是这样子的，他如果说是一个生命，他刚开古中文的时候是说死生曰化，人死曰变，就是说从没有生命到有生命叫做化，而从有生命变成没有生命叫做变，就是这个字它古中文带有这样的语感。所以呢你就会知道，当一个我们吃了食物，它不但物质的营养它有，它有那个食物，猪有猪的气，牛有牛的气，白菜有白菜的气，它进入你的小肠，小肠就在那边开始哦掉那个食物里面你人体可以用的生命能跟物质，就是哪个生命能他觉得人体可以用，就跟那个物质一起拿走。所以呢这个时候还是一个化的过程，等到小肠把这个人体可以用的生命能跟物质都拿走了，讯息都掏空了，那到了大肠的东西就是里面没有生命能没有讯息场的东西了，所以到大肠就是叫变化，在小肠叫化物，就是它的这个有一个过程性，就是到大肠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已经这个讯息跟能量的处理就已经完结束了。所以这不只是吸收营养，它还有吸收能量。那这个东西你就会看到一件事，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说膀胱的气化，对不对？是膀胱那个肾的那个命门啊，要指挥膀胱里面把那个能量抓走，那这样子一兜没有生命能的水你可以放掉。而小肠呢，就是食物进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它把里头你所有可以用的生命能这样一点一点抓掉，在最后排出那个最没有生命能的东西。也就是小肠跟膀胱在做的事情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心跟肾他们的功用上面来讲的确是一个对子，你可以发现他们那个相对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而这个膀胱的气化我也讲到说，如果是膀胱什么括约肌有力无力，那个排尿有没有力道那种东西，那个是小肠火传过去的力量。所以这些东西啊，这个如果是这类东西你补小肠火，那个排尿的机能会好很多。好，只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变成悬案了，就是因为这个现在是一个阳虚的年代。我最近看了那个我最想看到的一本医书，就是四川的炉火神写的扶阳讲记，就一直在等炉火神说话，因为他是算是当今天下医术最高的人，终于被那个刘力宏逼出一本书来。那我就觉得看这本书非常感动，他就讲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人很会阳虚。就那我就说古时候人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为什么古时候人不阳虚，现在人要阳虚，对不对？那他就说阳虚的理由呢，第一个是这个 先天不足，比如说妈妈心情不好，小孩就会比较气虚，这是当然的嘛，对不对？那第二个理由呢，是这个时代啊，我们有吃冰、吃冷、吃水果的机会太大了哦，远比古时候大。他就说，我小时候的话，要吃个水果的话，去隔壁家偷哦。现在的话，根本卖都就是买都买不完，加上那些冰箱啊什么的。那是第二个理由。他说第三个理由是因为这个中医啊，就有一个风气，就是喜欢用寒凉药，所以这样子你给中医看过几次以后，阳气就没有了。然后第四个理由，他说滥用抗生素。他说其实哦，美国人在反省他们这个二十世纪做过的最大的实践错事，其实我也是就是用抗生素。那拜托，美国人用抗生素用得很小心耶，台湾人是乱用的耶。台湾人是你去点掉一个痣，他都给你开抗生素耶。好，所以就是太过分了。那个我爸都在那边吼说什么用抗生素那是西医的败类哦。再说抗生素应该什么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那种细菌性蔓延才能用抗生素，比如说肺炎，比如说梅毒。那这个不然的话是不会用到抗生素的。那现在的话，你如果去药房买药啊，光是那个喉咙发痒、咳嗽没有好，就开抗生素给你了。那所以这个样子，抗生素吃一次都不得了，非常伤肾的。那他说第五个是工作的烦恼，大家都比较紧张啊，比较让因为工作的烦恼，人焦躁的话，阳气都浮越在外面，很快就散掉了。然后他就说第六个是房事的问题。他就说现在的人，像古时候的人呢，就是没有那么多媒体啊，现在什么东西都要打性诉求，所以你走到哪里都被勾动你的情欲，然后那阳气就往外面跑啊。那然后再来呢，他就说古时候的人呢，再来第七个理由啊，他就说是作息。他说其实我们上次讲到说什么一年里面要怎么样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他说一天里面一定要啊，也是一样的要的，就说你到了天黑你要赶快准备去睡觉，这样的阳气就会被你收纳进去开始温养，但一直不睡，你的阳气一直在外面消耗，你每天晚睡两个小时，每天多消耗一点能量，那这个阳气就消耗掉了，因为阳气是要回到里面去温养的，那你睡觉的话就会阴比较浮上来，阳比较收进去，这样那个阳才不会被耗伤。他就说什么他的那个有认得一个小儿科医生呢，一个中医师很爱他的小孩，所以呢又是医生嘛，所以那个小孩的一整个小学的六年，那个医生爸爸就给他写假单，就每天早上都说我儿子病假这样子。到后来那个 小孩的那个爸爸啊，那个应该说后来那个学校啊，就反正他们也熟了啦，就根本就不要叫他，就每天上午都不要来学校就对了。然后他那个医生就什么都不管，那小孩只叫他早睡，以及让他睡到饱再起来。那小学六年级当然显得功课都跟不上人家，可是到了这个国中的时候就不得了了，体育啊什么成绩都名列前茅，因为你多给他这六年的时间哦，他的这个气就比一般小孩子强太多。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存在的，我就说像我如果问我们那个家里面70岁以上的长辈，他们年轻的时候啊，都是随便一个单杠跳上去就可以拉个十几下的。现在的小孩，我到高中的时候单杠我是一下都拉不上去。那古时候的人那样子单杠可以拉十几下的人啊，其实身体都瘦瘦的跟猴子一样。那可是现在的话，要把自己身体拉起来，好像非要练的什么猛男状才能够拉得动。所以现在人都已经没有阳了，所以都在那边练阴了。啊，这是没有阳气的特征，所以现在这个年代是因为没有阳了，所以才会变成开始有猛男出现这样子。那当然古时候也有猛男啦，对不对？只是说现在这种人的这个肌肉的输出功率都非常的低，那就是如果你让小孩子从小就睡饱，什么都不要管，就只要让他多睡，那其实他这一辈子的健康就会好非常多啊。那再来他就说是心因性的啊，那心因性的因素我们课讲的非常多，所以就不用再讲。到最后第九个理由，我觉得他讲的就是无人逃得过。他说我们人说人体的阳虚是什么东西，就是本来应该收藏在里面的能量全部都浮在外面，然后这能量的密度变得很低，然后人就短命，然后人就外面都一天到晚在上火。他说现在的地球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人一天到晚从地球上挖这个挖什么铀矿挖什么东西，然后在上面盖核电厂，然后烧这个烧那个的，然后地球都已经被我们弄到短命不知道几亿年了，然后外面就全部都温室效应这样子，然后可以收纳这个多余的热度的那个吸收二氧化碳的植物又被砍伐，然后就变成二氧化碳太多，然后就北极的冰山融掉，要像海平面一年比一年高。他说地球都被我们搞成这样，我们活在上面的人能不这样吗？所以他这九个理由没有一个理由我能够反驳的啊，都是非常精辟的理由。所以现在就癌症的人很多嘛，因为阳气都不够了啊。那这个 那这个是心跟小肠在气化的世界里面的功能，我们大概要晓得它能够在人体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那真的说小肠 收来的东西要输布到哪里去那个问题，那个部分其实还是脾胃在管，也不是小肠在管。那小肠呢，是不是一个很糙的内脏呢？它是，它每天要吸收那么多消化液，其实它是一个非常耗能量的内脏。那也因为这样子，其实人的心阳是有可能从小肠耗损的。这东西如何倒推呢？就是比如说有一味中药叫做茯苓，茯苓里面它是有很充分的各种电解质，所以电解质就茯苓是在土里面长很久的东西，可是呢你看它那个切开来都是白白的，就它有很强的力道能够把一些不要的东西排斥在外面，它那个渗透压它非常保护的非常好。那茯苓这个东西就你人吃下去以后啊，小肠的那个吸水功能就会变得很强，它能够帮助小肠的功能。那小肠的吸水功能一强起来会怎么样呢？就比较不需要心脏的支援，所以茯苓吃了它其实在化学成分的作用点是小肠，可是你一吃之后心阳一定会变强，因为它能够让小肠少耗损很多心阳，所以我们说茯苓是一种护心阳的药，从消极的层面来处理它是非常有效的药。那这是这些中药的一些用途上面。那当然我们先决条件，我们说心跟小肠相表里，那西医都已经不相信这件事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啊。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看这个药物的这个啊上下是这样子的。那么心的病啊是怎么样呢？首先心脏病这件事情跟我们说的那个中医的心好像其实有一点距离哈。到底要怎么样定位心脏病这个东西？那我只能说我们传统的中医，就是如果以张仲景那个时代的中医来看待心脏病，就是心脏病没有，几乎可以讲没有原发的。就好比说有一个人他是巨人症，你知道巨人症的人多半这个心脏都会很早死，因为他心脏要这个跟普通人一样大的心脏要去运作那么大的身体几乎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心脏就会练出肌肉，所以都会心室肥大什么，那那样的心脏非常容易提早坏掉。那这样是一个事情对不对？也就是当你的脾胃肌肉，因为脾胃跟肌肉是相通的，我们姑且先讲，那就脾主肌肉嘛，啊，太多的时候心脏就会因为这个事情而耗损。那么我们一般的人没有巨人症对不对？可是人的脾胃跟肌肉会不会带给心脏负担？其实会，那样的东西西医叫做肌无力，中医叫做脾阴实。就是说当你的脾胃里面啊，你吃了很多生生冷冷的东西，你的脾胃里面的水分代谢不掉的时候，其实这样子的脾胃就会让你的肌肉都没有力量，那个肌肉没有的力量全部都是心脏在挺，这样懂吗？所以只要你的脾胃这个系统里面湿气太重，那你的肌肉的活力就会降低，那肌肉降低的活力心脏去替它负担，那心脏就会提早坏掉，心脏就会变形，就是累到变形。就是其实你说心脏累到变形不会很难想象，就像那个健身房教练有的时候就会指着某某远处某某人说，哦，他们就是练得太猛了，所以肉都变形了，就是他们练没有慢慢练的，所以一下子练得太厉害，所以这个肌肉练起来的时候其实关节都会脱位了，那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那所以这个脾胃之阴实是心脏病的一个大原因，这是一点。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啊，如果你的脾胃阴实，其实你的五脏啊会，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内功什么内脏下垂这种字眼？就是你的脏器里面哦，有其他脏的阴实的时候， 其实那个脏可能会处在一种比如说肝硬化、肝肿大，或者是它的这个什么脾胃阴实的话，脾胃是处于一个微微每一个细胞都微微水肿的状态。那当你的这些内脏都这样子形状上有一点变化的时候，你的胸腔会被扯歪掉，只是你自己不知道。那当你的胸腔被扯歪掉的时候，那个心脏是活在那个肺下面那个夹缝里面的东西，你的胸腔如果被扯弯一点，你的心脏就会变形。那个变形就是你的有些人说什么瓣膜脱垂啊什么，那就是心脏被压歪掉了。只是我们现在对心脏的量测就觉得心脏就长这个样子，它微微的有一点点这个几度角的那个压歪掉，我们西医是不管它的，但是那个东西是中医认为的心脏病的很大的源头。所以要怎么样救这个毛病呢？就是要把这个脾胃区块的那些湿气抽掉，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在这个胸腔的地方啊，它的积的这个湿痰，就他们认为这个肺部啊什么有一些痰什么压的那么乱七八糟，心脏就变形了，一定要把这些痰把它拔掉。那这个另外就是内脏让它归位，就是要让肠子的蠕动很活泼，这样子的话内脏才会放回应该放的位置。所以心脏病真的很少是本脏在病，都是被其他脏压迫出来的。不然的话其实心脏是一个很活泼的脏，它就让你跳到很久很久啊。如果你不是其他脏那么多问题的话，心脏可以保用非常久。那至于说什么血管里面堆积脂肪那个问题，那我们也讲过了啊，就是你自己要吃那么多生冷，所以那个血管都流得很慢，都很冷，那就堆积到，那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要把这个血液弄得流通，然后把这些油化掉啊，那这个比较是根本的。那像关于这个心脏被这个周遭环境弄得不对劲的这个事情，像倪海厦先生就常常举一个例子，他就说我们那个冰箱里面放那个食品可以拿去微波，那个塑胶盒子有的时候那个盖子会盖不拢，但盖子盖不拢的时候多半是盒子或者盖子有点变形，所以你要把那个盒子和盖子推回原位才盖得拢。他就说怎么会是盖不拢的时候去换一个新盖子来配合那个盒子，那就是他在嘲笑现在的那个瓣膜手术啊。他说你应该让那个心脏少掉那个把它压弯掉的压力，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会非常容易归位了。那因为现在西医不知道这个心脏瓣膜的这种病变的病因是这样子来的，以至于开始有一个很奇怪的论述开始蔓延，就是说这是遗传性的心脏病。那这个东西是非常不合逻辑的一句话，因为心脏病是非常容易死人的病，所以带有这种基因的人应该在历史的洪流之中都死光了，所以这是一个弱势遗传，应该是得这种病人已经灭种了，你知道吗？所以有心脏病遗传因子的人应该在这个历史之中已经绝种才对，所以不能说是遗传啊，这是一个。但是家庭因素有没有？有。饮食起居，其实像有些家庭就是每一代都很爱吃辣或怎么样，对不对？那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那现在的话，妈妈每天都买水果，小孩能不吃吗？孙子能不捧场吗？就是那这样子你很难说什么叫做遗传这样子。那当然心肠神啊，那个更可怕的事情就是更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上次有讲过一点，就是器官移植，对不对？就说像换一个心脏人都会个性大变哦，因为里面有太多就是人的讯息在那个地方。那你放就算那个人已经死掉了，你把他的心脏放到另外的身体，那个人的个性上还是会受到这些讯息的严重影响。那这也是一个我比较不太认同器官移植的一个理由。好，那这个刚刚讲到那个小肠的这个挑选有能量的东西来讲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倪海厦先生屡屡在网站上面讲说不要吃维他命会容易长癌症什么的，所以他总觉得这个比较阴能量比较不高的东西容易身体会没有办法用它，然后就都给癌症。甚至像南投的那位先生跟倪海厦先生，他们共同有一个在临床上的观点是，凡是你有这个癌症的人连海鲜都不要吃，可能就是说连肉都最好吃温体动物的肉，不要吃冷血动物的肉。 他们还有这样的观点。那我觉得他们都是临床上很强的人，所以我们不妨参考一下。那关于心肾相交这个事情啊，我们来介绍几位本草。要把这个心的水气打到肾去，把心阴打到肾里面，我们中国有一个蛮有名的药物叫做远志。远志听名字大家就听懂了，它因为志就是肾的能量，它把肾的能量射得很远，所以它本身是一个草，它是这样子。它那个草是啊，根还蛮肥厚的，可是长出地面的草才那么一点点细丝丝一样。其实这个东西啊，跟人的肾的那个地方的调性真的有相通了。因为当我们讲到肾的时候，我们都会假设说，这个人其实有一个更大的存在，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彰显出来的只是这个人的一小部分。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可能灵魂轮回过很多辈子，他那个灵魂其实非常聪明，可是活在这世界上面这一世就笨笨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根很大，而苗很细，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有一种那个肾的调子在那边。那因为我都说这些肾啊什么的，那个水啊什么都是象征物。那所以中国古时候文人嘲笑别人，就骂人家是什么？说在家为远志，出门为小草。就是因为远志的那个苗就是小草，也就是他说你在家里面讲话都哇什么这个沉睡点怎么样怎么样，出了门到温温的什么都不敢讲。而且中国人的文人骂人的话，就是你这个人是在家为远志，出土为小草啊，就是大概这样子。那就是这个远志，因为它的这个调性，它的这个那么多的根这样子爆出一个小小的这个芽，其实它那个芽有一种很强的很凝聚的力道，就好像是水枪这个东西，动越小射的越远，对不对？动越大就下来了。所以你如果用远志，它就可以把肾水射到心那么高，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个心肾相交的效果。所以在失眠的药里面我们常常用远志，在健忘的药里面常常用远志啊，就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本草啊，真的是可以滥用误用。怎么讲？就是远志还被用在另外一个药，就是房事的药。就是这个人啊，那个方面好像比较不行，对不对？中国人会把那些春药啊，就把远志加很多那个药性是往下降、往下沉的药。那这样子，它就变成它的那个喷射力就被搅成这个向下，然后就变成这个增强人的那个性功能。就是它要往上，就是如果你单用远志，应该是往上射的，可是你却把它搅成往下面，就用很多降的药把远志那个力道搅下来，然后就让人这样子精血耗竭啊。那个远志又不是补药，就是这样用，就什么就是那个男人那方面什么尺寸不够啊，什么那个什么都在用远志啊。就是我讲的只是在讲一个医理啦啊，就是实际上有没有效我非常不想讲，但是就是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药物，就有这样的一个调性。那从心通肾的药的代表药，我们最后教个药方啊，栀子豆豉汤，那个时候再来讲。那除了栀子豆豉汤之外，有一个药是非常像是心的药，就是菖蒲。你知道吗？菖蒲这个植物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不会转弯。就是菖蒲它从那个节发出来那个叶子就是完全直的，它几乎没有转弯的地方。那个叶子你要么就是折断，要不然就是直的，它没有任何那种软来软去的。所以它这个东西刚好特别像光的辐射，所以中国人都以这个菖蒲是阳气所形成的一把宝剑来形容它啊。那这个，所以那这种能量的状态就是专门可以让人的心的阳气比较能够通达，甚至我记得炉火神的用药里面会用菖蒲来让那个心阳能够通到肾去，因为它是让那个心的辐射度增加高，它不会太补，但它就是这样子跟心的能量非常的共鸣，然后它有芳香能够通窍，所以能够通心阳、通九窍。那所以吃菖蒲或者是吃远志啊，照理说都是人会聪明的，真的这些药都不补，所以另外要加一些补心补肾的药。那至于说心主血，对不对？有的时候心到底是个热的脏，也是会发炎的呀。那这个血里面的那个邪热，心的这个火要怎么卸掉呢？那中药里面有一味药叫做连翘。那连翘就是它能够把那个火气啊 从那个皮肤表面透出去把它散掉，它长得也是很像新的一种果小小果实。那连翘在什么地方特别好用啊？就是如果你有青春痘的话，你的药里面只要加一点点连翘，马上就会好很多。可是我非常不主张用，因为连翘到底是散火的药，那凡是这种散火的药都会伤阳气，所以顶多偶尔用一下下啦，之后就要用别的方法来保养。当然能够入心的药是非常之多啊，我这里只是做一个最粗糙的说法。那么至于说我们中医认为说苦药入心，你们有没有听过？那其实啊，我也讲过说苦这个味道，就是凡是有一个东西它能够大量的破坏你的生命能，人类就会把它感觉成苦的。这是人类一个自我防御的机制。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个味道的药就会有那个药性，我说不是啦，是因为那个药有那个药性，人类才把它藏成这个味道的啦。这是人类的神经下的一个设定啊。那这个那个东西不是说为什么说咸的药一定会怎么样，那不是这样子，是因为那个药有那个性质，所以人就把它感觉成那个味道。我们有时候会羡慕说动物啊可以凭本能找到药吃，人都不行。其实人是被给予了更高的选择权，就是他让那个动物放在潜意识的那一块的东西，人是浮上表面意识的，就人可以直接从味道去辨认那个东西的药性，然后让那个人自己来选择它。好，就让那只是人真的是很不识相，就是什么东西交到你手上你都搞坏。所以心窍的权利现在还不交给人自己管，不然的话会忘记窍，人就会死掉。但是上帝已经把这个分辨药性的权利交给人自己管了，所以人有自主权，动物没有啊。就吃什么味道，这人有自主权的。那这个事情其实不要说是药性啊，就连我们一般说的西洋的星座都是一样。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星座就是那个季节那个时候，古代的希腊人看着星星开始乱编故事，就会编出一个蛮有象征意义的故事，代表了那个时候出生的人的一个共通的结构或者模式。那不是说因为那边有一个星座叫做螃蟹座，所以人才会是个个性像螃蟹一样，不是的，是因为人是那个个性，所以看着那个星星的时候会编出一个故事，然后觉得那个星星长得像螃蟹。那些排列组合其实你可以画成各种不同的星座啊，就比如说看着这个五月份的这个金牛座，对不对？就会那金牛座他就编一个故事，说上帝啊，那个宙斯他变成一头牛，然后来抢一个人间的少女，然后去说是要就是灵性他，对不对？就说你真的很幸福啊，神看上你了。结果可是那个少女之后还不是人生很悲惨，对不对？被神宠爱过之后，其实人生走上非常可怕的悲哀的道路。但是那个宙斯也不会反省，就觉得我是神啊，我的作为都是爱啊。那另外就是像同样的那个故事，像金牛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水瓶座的故事。像水瓶座就有一个人类的少年，长得非常的俊美漂亮，宙斯觉得说这种人啊，留在人间太糟蹋了，所以就把他宙斯就变成一条金牛，把那个少年带到天上去，然后让他在天上当酒保，专门替天上的人倒酒啊。所以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就是我们说的水瓶座的人是什么样的，就是他在人类的世界好像显得他太高贵，在神的世界又显得他太低贱。所以水瓶座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永远的异邦人，在哪里跟那个环境都好像有哪个地方氛围有点不融合，而且他会编出这样的故事。那个无论是强抢良家妇女，还是说把那个良家少年带上牵那条牛啊，都是一种好像都觉得我这是充满爱啊，所以才做。那至于那个被他爱的人下场怎么样就不管了。那金牛座的人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个性，就对人都充满爱，可是那个爱的结果怎么样，那个人本人不太管他。那至于说螃蟹座跟蝎子座的故事其实很像，都是那个女神派出去的杀手，好像是女神用来对付负心汉的。只是螃蟹啊是要去夹那个负心汉的时候，那个负心汉倒退一步就把他踩死了，所以就很冤。然后呢，蝎子是成功的把那个人 刺死了啊，就是一个成功一个失败的杀手。所以螃蟹座的人呢，我的学姐有一次就说，螃蟹座的人就是那种什么事都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委屈，就是他说蝎子座的人就是敢爱敢恨，螃蟹座的人就是不敢爱又不敢恨。然后不管人家，螃蟹座就是会觉得自己是很好意，可是就觉得怎么会好像到最后都有一点伤到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牺牲打的那种调性会很重之类之类的啊。那但不要把十二星座都讲完了，都变成星座讲座啊，我们在上的是中医课啊。要讲完吗？ 还 要 记得起来？ 天哪，这太可怕！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把星座讲完。